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向邮轮上的美国公民发信，表示华府计划星期日派飞机接载他们回国，但他们回国之后仍然要接受两星期的隔离。泰国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当地一个35岁的女医护人员，早前曾经同确诊的病人接触，当地累积病例增至34宗。马来西亚都再有多两人确诊，累积个案增至21宗。两个新增的患者分别是一男一女中国人，其中一个是当地居住的32岁女子，上个月曾经到中国探亲。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感谢柬埔寨容许被多国拒绝停靠的威士特丹号邮轮乘客上岸，表示美国会记住。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南风正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至明天早上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同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今晚骤雨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寒冷。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一个轻铁的消息，就是由于天秀站附近有公众活动进行，现时轻铁路线705和706需要调整到每10至12分钟一班，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由于天秀站附近有公众活动进行，现时轻铁路线705和706都是调整至到每10至12分钟一班，乘客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咧，近住运动场道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路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上去李郑屋游泳池。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仍然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卢池田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姿势，安排小休和多做伸展活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想食饭， 我想食杯面、哦、 咁点样一次过满足两个愿望呢？ 网上有一个热话，就是杯面炒饭，他们会将个面真的沟了水，就攞落去个镬度炒鸡蛋、炒葱，再炒翻个饭。咁当喺个镬度咧收干晒所有嘅汁啊，呢个杯面炒饭咧就已经大功告成噶啦。 想知更多得意嘢，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4至6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虽然今日是2月15日，但都要跟你讲一声情人节快乐。系、yeah. 啦，喂，琴晚应该暖粒粒啊，冧滋滋啦，即系就算唔出街都好啦，喺个街上面咧都应该系暖粒粒嘅。 都开心嘅，都温暖嘅。咁就算唔出街嘅话咧，你都会见到隔篱嗰个好 sweet。我唔知道你会觉得好茶眼啦，定系觉得啊，都系世界充满温暖。 我唔茶眼噶， 你最茶眼嗰个咯。 咁所以我都见到即系唔好话净系呢个琴日啦。咁但系其实早前咧都已经见到啲人开始纷纷准备噶啦。系啊，即系我自己都系啦，即系我自己咧今年咧做咗一个举动，就系我往年都好想同佢发生呢件事嘅，就系一齐去做一件嘅工作坊系啦，一齐去做一件嘅产品。咁我觉得呢件事咧，我不嬲都觉得系手做嘅礼物咧系。最有心意嘅， 但系你同佢做咗好多一啲一齐做嘅嘢噶咯，已经 系啊， 咁唔嫌多嘅， 都系嗱，好彩我话真系唔嫌多， 唔系 不 过 我同佢以往就可能系拍片多啦，咁喺啲平台度出，但系我哋而家今次呢件事唔系嘛，系做一个制品摆屋企， 系 而系大家一齐去做一个蜡烛。 蜡烛 点解系蜡烛咧？ 冇啊！咁我哋系谂住去做一啲摆去家居可以做到，因为其实今年我哋都会即系睇喺。一個家咁樣啦，咁我哋都想即係整啲擺設咁樣，咁所以我哋就不如做啲咁嘅嘢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係窩心嘅，即係各自一齊去建立一啲嘢放喺屋企，你見到覺得好 sweet 啊咁樣，咁我見到今年其實都有啲朋友仔都做呢啲嘢嘅，例如咩咧，做銀包， 一齊整一個銀包，定係我整完送俾你噶嘛？ 係啦，做嗰啲小心意銀包。咁啊，可能一齐揼一个银包仔、生纸包又好，真系皮嘅银包都好。咁起码大家用嘅时候会记住有对方啊，咁咯。 系，咁但系自己就唔需要特别准备嘢俾对方噶啦。 都系噶，都可以咁讲噶。咁你共同完成咗啦嘛，所以我咪就系呢件事好咯。 谂都唔使谂。 系啊，所以我就系呢件事好咯，好过我买啲唔知你又唔中唔中意嘅嘢，我夹硬买又好似好夹硬。 系啊。 我买完之后你唔用我又 hurt。 你唔会唔知道，你唔会知咯。 系啦，同埋即系所谓话一齐做，即系唔一定系做出嚟嗰件物件系 A 咁样，你做出嚟一定系 A 噶嘛。因为有机会你自己加啲减啲，你就可能变咗 B 噶啦嘛。咁你就有啲少少心意喺入边咯。 不过睇下你哋一齐咗几耐啦，我估一齐啱啱开始嘅朋友仔咧，通常都会整俾啲惊喜对方嘅。但系慢慢咧，可能你真系同佢一齐耐咗啦，你就决定不如大家都唔好嘥咁多嘢盲估啦。咁啊。一起去整一样嘢咧，就应该系最开心同埋 speed 又唔使烦啦。 系啊， 但我估咧今日咧，即系我唔系话柴大家台啦。我估今日应该未必太多人出去食饭。 今日就一定冇啦，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 你讲二月十四号系咪？ 系啊，即系因为今日虽然二月十四号啦，点解系十五号？点解十？我讲咗十四号啊。咁点解咧？就系因为咧，通常好贵啊。 贵啊， 系噶， 系、 yes, 啊！我发现原来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都话今日先去咗，今日先至去庆祝啊，咁样 系啊，系啊， 系或者系礼拜日啊嗰啲咯。 同埋好多商店咧，好识做噶，佢其实咧嗰啲贵咧，同埋已经系冇乜位啦。因为你以为净系一 pair 情侣先可以食饭咩？佢出啲单身情人套餐。你已經冇位坐啦，係咪先？即係喂，我個個壓你一個位，可能明明你想對住坐嘅，sorry 我哋有人已經坐咗你個位啦，咁你變咗打橫坐嘅，可能你又會唔想食。 系，同埋咧有好多嘅活动咧，即系都已经好似冇乜嘢可以选择去做娱乐，咁可能即系留翻屋企，喺屋企睇下电视啊嗰啲。因为嗱，戏院可能大家未必会够胆去啊嗰啲啦。咁又或者系我见有好多嘅一啲嘅艺术团体啦，或者一啲嘅展览啦，都纷纷取消啦。 会啊。 咁其实所以有好多时候有好多，譬如主题乐园又系啦。系。咁所以根本上好似出街都冇乜嘢做，唔通一齐去唱 K 你眼望我眼咧？ 两个唱 K。好尴尬啦， 露营又唔系话特别太热或者太系咯，又唔系话太舒服咁样。 身边都有啲朋友系 book 间厨房仔咁，自己烛光晚餐咁样咯，即系唔需要去啲好贵嘅餐厅。总之开心。 但系冇啦，呢啲时节都唔会 book 个厨房仔啦，翻屋企自己煮啦。做咩仲走出去 book 个厨房仔啫？ 同阿妈一齐煮。 去咯，同阿妈。阿妈通常入嚟就教路噶啦，嗰餐饭就唔系两个人烛光晚餐。 西餐喎，摆啲老抽落去。西餐喎，妈， 摆老抽啦。哎呀，咁样啦。咁所以情人节咧。我唔知道大家琴日点过，但系今年情人节都总有啲好 warm 嘅嘢嘅。 伤痛难退，念旧大罪，愿能够赎罪，或者拥吻谁？全为他证实你没有心碎，一再而再任由美梦亲手给杀害，直到封闭了期待，没法给 与爱，谁亦必经失恋旅程，难道终点此刻注定，或者又告过了换来绝你风景。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传来离婚总找到一个人，仍然诚恳不要让你希冀感及远近，心可死都可再生。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同行余生总找到一个人，一直靠近，用掉你今次那不甘，重拾你当初的信任，再等共振。 情人节过后咧，月十五号啦吓，如果你已经找到一个人，咁就恭喜你啦。如果你系未找到一个人嘅吓，咁就继续努力，祝福你。送俾大家曾乐同嘅《找到一个人》。 伤痛难免，亦能领会当中的意义。如何宽恕，如何相处，没有分手的课程，那可知？今次。还是能下次再一试，何为再逃避爱，逃避他朝的得意。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传来离婚总找到一个人，仍然诚恳不要让你希冀感及远近，心可死都可再生。来日总找到一个人对得很，伴你走出这天阴。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同行余生遗忘从前破陷，变朋友好的人，从来最好的一刻，历尽痛苦方可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嗱，头先就讲咗啲情人方面嘅沟通啦， 系啊， 但系其实咧，另外一样嘢咧，个沟通都好紧要嘅， 系咩咧？ 除咗屋企人之外，就系自己同自己嘅小动物啊， 哦， 无论系狗狗啊、猫啊、蛇啊、蜘蛛啊、老鼠啊， 哪怕只蚂蚁啊， 系甚至乎你只马， 系啦， 蛇屋企， 喂，你只马都要沟通噶， 系啊，喂，梗系啦，你如果养马，我屋企非富则贵啊，仲唔同佢沟通耐啲啊？ 系 咪先？ 系咯， 用咁多钱去即系养佢， 系啊。 但因为咧，我发现咧，即系我最近都睇紧一套嘅电影啦，叫做喺网上面嘅，咁就叫做#即系唔系系 #一个井嘅 cast 咁样，咁就讲咧就系话一啲网上面咧好多社交平台咧啲猫咧点解会咁爆红？点解咁多人中意睇咁样？ 而家啲猫真系好爆红噶， 好劲， 好抢手啊！ 系啊， 但系真系啦，嗱唔好乱咁，即系听完之后就走去立乱养啲猫。如果你养唔到嘅话， 其实所有动物都系 啲猫真系猫猫狗狗都好惨啊！ 养得就要负起肩负佢养佢一 生嘅责任啊。 又或者唔好真系喺街经过宠物店见到好靓啊，走去买。 系啊，又或者领养代替购买都系好好嘅事。 系啦，咁啊，所以咧沟通呢样嘢，即系大家都知道系世间上面一定要有，同埋好有爱嘅事啦。咁咧好多嘅，就算自己嘅宠物啦，你都好想同佢沟通，你都发现啊，我都好想同佢真系多啲唔同嘅沟通互动啊。好似开心啲啊，又或者我想做更加多，但系奈何嘅就系大家语言都唔同啦，沟通方法又唔同啦。咁究竟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再大家了解大家多啲咧？咁样咁咧，其实咧，原来咧之前咧就有一个嘅研究嘅，咁就但系研究唔系啲猫猫狗狗，系研究啲牛啊。 牛 系啊，牛啊，咁佢就话咧喺澳洲咧悉尼大学有个博士研究生咧就率领咗一个嘅团队研究牛嘅叫声，佢哋就录咗一批咧荷兰嘅乳牛嘅叫声，但我唔知点解一定要系荷兰嘅乳牛啦，因为澳洲其实佢哋啲牛都出名噶嘛，啲牛奶 系咯。 系咯，唔知点解，咁不过唔紧要啦，咁啊最后佢就选择咗录呢班荷兰嘅牛啦。跟住佢哋就话啦，再利用一个嘅软件叫做 Google Translate for Cows， 就去分析入面嘅声音。 我想问喺呢个 app 入边，我哋平时要用惯啦，但系而家系喺呢个 app 入边新添一个新嘅项目，就系叫做 Cow 啊，定因为系。定一話係佢自己分開開到一個新嘅 app 係 for 只牛咧？ 啊，呢、這個我就唔清楚啦。 係、 啊，可能佢哋自己同呢一個嘅網上嘅媒體合作咁樣講。 哦、okay， 因為呢個網上媒體而家都好發達嘅，咁我哋成哥之前都係揾佢一齊去做一啲嘅 研發， 係啊，咁噶嘛。 其實一啲都唔出奇，我覺得因為咧我自己養狗嘅，以前亦有隻貓添、嗯。其實而家坊間已經係有一啲 app 店，唔知有啲軟件咧，佢真係去 translate 啲貓貓狗狗同你講緊乜嘢 嘅。嚇、啊，你講真㗎？ 真㗎， 但係。是不是真的做到先？ 唔係，其實佢嗰個所謂嘅傳譯方法咧，就唔係 exactly 知佢講乜噶嘛。佢只係嘅意思係，哦，原來佢有需求， 係啦， 即係例如佢肚餓，佢發咗一啲聲，咁嗰個機器咧就會知道，哦，佢係餓， 係啦，我係悶，想玩定係想食嘢， 所以佢就唔係真係全句都明白。係， 同埋咧，其實我覺得真係唔出奇嘅呢樣，因為其實我每日翻到屋企咧，我最第一時間要做嘅就係同只狗傾偈，因為我只狗係口水佬嚟嘅，佢好多嘢講。 可能你只狗都唔係咁諗嘅。哇！我主人真係好～好多口水啊！一翻嚟就遮住我噶啦， 我就成日同佢讲你收声，你收声，你收声，佢又继续同我讲嘢。 你哋以为我好好倾，根本就唔想倾。 我哋觉得好中意佢，因为其实同埋你养狗养得耐，你对咗佢十几年咧，你真系知佢讲乜嘢。所以我就觉得阿莫所讲嗰样嘢，如果系有啲咁嘅翻译软件，翻译啲动物系讲咩系 OK 嘅。 但早前咧亦都好耐啦，几年前啦，有一个新闻有讲呢个动物全心思啊嘛， 系啊系啊，呃人噶嘛， 俾只假龟佢嘛， 系啊 系啦，嗰只假龟仲要。是一幅相入面是胶龟嚟噶嘛？ 系啊， 系啊，跟住之后就俾人就开始有传言啦，就系、是、话喂，我好想同我只动物去有个沟通或者了解，咁、所以揾佢哋系咪真系得咧？咁呢啲就见仁见智，或者自己去作出一个思考啦。但系今次呢一个嘅研究团队咧，咁啊，当然佢亦都唔系收钱嘅，因为佢只系做研究嘛。咁、佢就话咧，佢用咗呢一个嘅软件之后咧，去分析啲牛嘅声音啦。佢话唔单止发现原来牛只咧有佢自己嘅。溝通的語言，而且仲要知道埋佢哋经常性会同啲同类去讲啲乜嘢， 咁搞笑， 例如讲咩咧？ 俾你哋估啊！ 啊，嗰边啲草几好食、啊，或者、有啲肚饿添，不如我哋去嗰边食草。 你个细路仔点啊？翻学味嗰啲系咪 我会觉得佢系讲，唔知点解啲人类对我啲牛眼泪咧咁有兴趣咧。尤其是香港人特別著迷我哋牛眼淚咧， 點解我哋即係做科學研究要劏牛眼呢 係啦，咁樣咧， 牛尾係咪真係攞嚟做牛尾湯咧？ 係啦，佢哋話牛眼牛眼淚查咗睇到古怪嘢，唔知係咪真咧咁樣。 封咗佢都係用我哋喎， 係啦， 咁好用嘅咩？ 係咯， 唔係咁佢就話咧，即係你就話估呢啲啦， 係啊， 係啦，咁啊，思培就係頭先話。 食草嘅嘢咧，关于 系啦，我就系估系你小朋友点啦，即系你亲戚朋友点啦。 系嗱，原来咧真系师培咧系重啲嘅。 我食咩？ 系啦，最紧要系食啊嘛。 因为佢就话咧，如果咧即系呢个发现啦，沟通发现啦，母牛啊，同埋呢个子女咧会透过唔同嘅叫声作出沟通。咁2017年嘅时候就开始已经研究噶啦。咁喺呢13只乳牛入面咧，就录咗几百个嘅叫声，再攞翻去法国咧跟住就同一啲。 著名嘅生物聲學嘅專家，咁一齊就做研究，咁、啊、發現咧原來每隻牛都會有自己獨特嘅叫聲嘅、嗯，更加發現咧佢哋可以表達到興奮啊、鼓勵啊、戰鬥或者苦惱嘅，而且佢哋發現咧每個嘅牛隻咧喺呢個嘅農場入面都會處於不同嘅情緒嘅、哦嗯，而聲音相對都會一致，即係如果我嬲嘅時候咧，佢哋個成班牛嘅聲音就類近嘅、啊，即係或者佢哋突然間嗰排嬲咧，跟住啲聲音亦都係類近嘅咁樣。 燥底牛嘅聲 係啦，跟住佢就話啦，亦都有指到原來與牛之間咧經常性都會進行一啲交流嘅，佢哋傾嘅話題咧通常都係咧一啲快樂嘅情緒嘅事情嚟嘅、嗯，例如啲食物好唔好食啊，例如佢哋叫聲即係話如果啲嘢食講緊食物嘅時候咧，佢哋聲音咧就會更加洪亮嘅。咁、嗯、如果咧佢哋咧講天氣嘅話咧， 講天氣師培我諗起 係啦，跟住佢就話咧個聲音咧就會相對比較低沉嘅，就咁叫啦。 牛 跟住佢就話牛隻係群居同埋愛一齊社交嘅，即、就、係、是、一班朋友傾偈嘅動物嚟嘅。 問題 係啦，佢話但係今次咧就係第一次咧，佢哋透過分析聲音咧而確實咗呢一個係真實嘅證據咁話。 嗱、啊，我覺得幾有趣嘅，即係我哋人類咧諗到佢哋啲動物啊、寵物啊係好複雜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你又諗真啲嘅，而家呢個研究話俾你聽，其實佢哋好簡單，同埋佢哋冇我哋咁多語句 嘅。係啊，我哋唔係傾股票咯，即係唔係牛市熊市。 即係可能基本上簡單一句説話，喂，你今日食咗飯未啊？可能佢哋唔會咁樣嘅語句噶嘛，佢哋只係話草。好味，可能只好簡潔，即係我哋嗰啲你話頭先講嗰個會全心思個機咧，都係啫嘛。你淨係知道肚餓，咪肚餓咯；佢想玩，咪玩咯；屙咪屙咯，係好簡單嘅啫。 呢、這個我絕對認同，因為咧我同只狗傾偈咧。即係我話養佢十幾年，其實你大概知佢講乜噶嘛？ 係啊， 其實咧佢同你溝通嘅內容咧，主要都係話俾你聽，我今日食咗飯未？跟住我今日有冇去便便？ 你真係知㗎？ 知㗎，因為我隻狗咧，你係同佢講呢幾個 topic， 佢先有反應。 佢點樣叫你先知道佢話俾你聽？我今日食咗飯未啊？ 阿樂，我食咗啦。 去廁所未啊？嘛， 係咯。講真係。傾到嘅呢樣就係、是、咧，譬如你翻去你問佢，喂，佢一翻去佢就會好開心咁樣啦。譬如你問佢，你食咗飯未啊？咁樣，如果佢個反應咧係短促同埋眼神瞪大，佢即刻，其實咧呢、這個就係話佢未食，未食，佢好想你俾嘢佢食。 食咗咧， 嗱，佢係會點講咧？佢係會跟住咧，其實即係佢反應係唔會咁大，或者佢係會有少少另眼面啊，或者係繼續嗲你啊，佢唔會即刻好著弱。一聽到你講飯呢一個 topic， 咁如果話我好中意你阿樂，咁係點啊？ 哦，呢樣就時常噶啦。其實佢通常都係一翻嚟就擺尾啊，嘿嘿嘿。同埋狗其實識笑噶，我想 講。咁佢憎 你咧？ 係啦，憎唔睬咯，係啊，或者日譬如你有一日得罪咗佢，或者你鬧過佢，佢真係會全日唔睬你嘅。即係同佢講嘢咧，佢另眼面當聽唔到。啲狗咪好興嘅，但係佢譬如 Rocky 咁樣，佢唔睬你嘅。但譬如你有時一嗌 Rocky， 佢即刻衝埋嚟，伸條脷出嚟笑。呢、這個就係佢想迎接你講乜嘢咯，同佢。所以我絕對認同㗎。 我好想見下落隻狗仔啊！ 我都想， 因為我想救佢啊！即係我想帶走佢，即係希望喺度脱離呢一個恐怖嘅主人啊！ 咩即係傾 即係我都唔想講咁多嘢啦。哦，你放我啦咁樣，但係佢又以為你係咪肚餓啊咁樣？ 好恐怖！啲嘢我食喎， 好恐怖啊！呢個人 錯係咪 差点很美好，好得身边痴情男女也羡慕。老爷扮病为你恶补功课也做多，为了可陪同急诊祈求，让我突然感冒。要对你说我们也许心宵讲到清楚。不伤痛心灵还会进一步，但做树洞面对你讲他过去暴躁，如没有感情何必哭圆云尽诉。回想听到你说初恋那种嫉妒，便已担心你承受不起我的爱，如何自保？不可失去你，宁愿得不到到绝路，也许走得太早，像尊严摆得太高。 知怎么去对我远距，会逼你极无助。朋友，这称呼你也是否觉得遗憾过？恨我火化又恨，为别人都笑错。罪过，很可能未必不喜欢我，从来都不够给起气过的骨气，太早似大人变怯懦。难道抛下不必要伴侣的我，能够更加好过？ 送给大家是许廷铿的《你可能未必不喜欢我》。提提大家啦，而家虽然咧22度咧，但系呢个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因为咧听日开始咧个气温会骤降嘅，咁大家咧今晚出街记住着多件衫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医管局筹备在18区普通科门诊诊所启用指定诊所，下午多区都有游行，反对在当区设立指定诊所。在天水围有几百人示威，他们由云逸广场游行到天业路社区健康中心，反对将那间健康中心设为指定诊所，批评政府先斩后奏，之前没有咨询居民的意见，要求全面封关。另外一批市民在大埔游行，不满政府计划将大埔赛马会诊所改为指定诊所。过百人由诊所出发游行到大埔中心，沿途高叫反修例口号，要求政府全面封关。游行开始大约15分钟，一批防暴警员到大埔中心巴士站，举起黄旗警告游行未有事先通知警方。香港邮政将会下星期全面恢复每日邮件派递服务，并会继续以口罩先派为原则，优先派递内在口罩的邮件。香港邮政说，有件邮件量仍然维持高水平，同会有数量相约的内在口罩邮件，考虑到他们是市民急需的物品，而且普遍体积较大，决定恢复每日派递。特快专递会维持星期一至六的收寄和派递。香港邮政话，今个星期的入口邮件量持续较平日高出七至八成，当中大约七成是特快专递邮件，大约有40000件是内在口罩邮件。邮政局今个星期已经完成派递。香港邮政表示，假日的邮箱收信服务仍然维持。另外，出入口邮件服务可能因为部分的航空公司缩减航机班次而有所延误。新型肺炎疫情持续，香港医学组织联会希望市民避免过分恐慌。他们表示，目前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而是飞沫传播。过往有专家提出，病毒可以经气溶胶传播，但气溶胶只在医疗过程中出现，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接触到，无需担心。对于有市民抢救口罩，他们引述世卫指引，健康的人只可以护理病人的时候才需要戴口罩，而澳洲、新加坡和台湾没有建议市民佩戴口罩。联会提醒市民要正确佩戴口罩，除低口罩前后都要清洁双手，也都要避免接触口罩的表面。联会又说，眼睛结膜有机会让病毒进入身体，建议有需要的市民可以佩戴护目镜甚或遮太阳帽，但未必所有的时间要作出全副的装备。

由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阿乐奔走记。 今日点咧？去边度奔走啊？ 嗱，就唔系今日奔走嘅，不过咧呢件事咧就发生喺早前啦， 早前嘅， 早前啦，咁、 okay. 就好想分享一下嘅，系啦。咁话说咧，早前即系嗰阵时，早前咧就即系而家嗰啲疫情就未话有咁严重嘅。咁、我喺街度咧就做咗件我咁大个仔咧第一次做嘅嘢。 嗯， 我就去派传单。 哎呀，公子点可以做啲咁嘅嘢噶？ 哎呀，落民间啊要。 喂，哇，一个比一个衰，你两个真系。 你落街手系咩？实地考察唔得嘅咩？要沦落民间啊！ 沦落民间都惨啊！ 搞错啊，师培啊！ 哎 呀，你讲啲咁嘅嘢， 我戴住口罩咧，讲得 诋毁啊！诋毁我哋嘅王子。 哎呀，阿乐，你贬为庶民啊！ 嗱，我唔系王子。 我哋已经讲咗个道理啦，的神。 点解无啦啦派传单嘅？ 即系。嗱，因為我就去幫某一個機構，咁個 嗱，我真係覺得，我都覺得派傳單真係一個 職業，同埋我哋冇講過話職業貴賤，我哋從來冇講過啊。 所以 我就係話你嘅性格， 即係我哋只係講嗰樣嘢係你平時唔做嘅嘢。你明唔明 啊？你平時冇可能會做噶嘛，幫人 唔係嘅，我係幫大家喎。 佢有嘅，有嘅，佢有幫手嘅。 佢有嘅，佢有嘅。 佢有執 嘅，佢有嘅，佢有嘅。 平時比較高級嘅，咁啊平時就好似我搭車啊自己，真係揸。 我而家越嚟越中意師妹啊！師妹其實你一早已經要進化到而家咁啊！ 我進步啊！ 係啊，佢進步咗啊！呢一年啊，不愧有我哋悉心教導。 但係你要記住，我哋要俾翻阿樂哥講，唔係佢會記住，下次冇得講。 系啊， 连你都咁对我，真系冇朋友啦，师傅。 唔系，咁你谂下，你检讨下， 真系检讨下。 咁点咧？你去派传单啦。 系啊，嗱，咁我就帮个 NGO 机构啦，就派传单，因为我觉得好有意义嘅。咁又需要啲义工出去派传单，同埋派啲纪念品咁样。个纪念品都讲得系咩嚟嘅？就系一个嗰啲咪姆纸咁样啦，系啦。咁好得意喎，即系咧， 我记得呢单嘢啊。 你記得？ 係啊，你係擺喺個社交平台嘛。 哦， 係 啊， 我初初以為你落去參選啊，你又擺到咁大型嘅，咁你派傳單咪派傳單咯。 好多人圍住啊嘛。 我以為你要參選啊。 咪但係成件事本意係好嘅， 係 啦，做義工。 係 啦，咁我出去派傳單啦，好得意喎！即係嗱，我由細到大做嘢。 但係你真心噶嘛？ 真心嘅。 O K。 咁唔使假嘅，派一派傳單。 你有 stay 到一個鐘頭左右噶嘛？ 唔知我 stay 咗一個。 走 噶啦！咩啫？哎呀， 我惊喎，点知你啊？系咪先？ 我冇谂到呢一步啊！好有画面。 系啦，都系个唔好意思，借个位置用下咁。 我去个厕所先。 系啦。 stay 咗成个上昼嘅，仲要系几冻下嘅。 咁几好啊！ 咁但系咧好得意嗱，由细到大都系觉得做嘢最紧要诚恳啦，最紧要勤力啦，出力啦。咁啲人先會欣賞。 啱嘅，啱嘅，識同做係要學習嘅。 係啦，但我發覺原來做人咧就唔止咁簡單嘅。原來有時，因為點解咧？呢個真係上咗一課嘅嗰日係，就係我派傳單嘅時候咧，我一開始即係都未 warm up 啦，個人就我第一次派傳單啊嘛。咁我條街度咧就我攞住啲傳單，我就係鞠曬躬咁樣，先生早晨，攞張睇下啦咁樣食啊。跟住好啦，我發覺咧係冇人理我嘅，冇乜人理我，一張都 會冷漠啲咯， 好冷漠。好啦，跟住咧我就試下調節另一個方法就係點咧？就係。 不如你唔係，等先，你示範一下你點樣親切先。 佢頭先就係做咗一次俾你睇啦，佢就係。 唔係啊，你認真啲，即係望住我哋做一次，因為我哋要分析下究竟你點解要俾人 reject 啊嘛。 就對住阿莫做一次。 而家啊， 你近啲。 公子樂咧，佢就喺個街上面啦，跟住咧見到阿莫經過喎。 係啦，阿莫婆婆。係啊。 阿小姐早晨，系啊，攞张睇睇啊，咁样。 哎呀，后生仔，我唔识字嘅。 唔系咯， 你咪玩阿婆啊！ 我话俾你听，点解啲人唔应你啊？ 系啊， 你连阿婆同小姐你都乱咁噏啊？ 系咯， 即系你已经话，婆婆唔好意思啊，佢真系唔知你系叫边个噶嘛？ 仲要跟住你就话鞠咩躬啊？新年流流，系啊，猜过你啊！咁 你仲要问，你仲要问我三次鞠三次咩意思啊？ 呢个咧就系出喺我个人性格嘅问题上，我发觉就系一个问题啦，就系我太假啊，太诚。诚恳啊！即系咧，我 假定诚恳啊， 好诚恳地假嗰种啊，你明唔明嘅？ 好难做啊！ 好诚恳地假就系、是、我见到佢明明系婆婆啊嘛，我都鞠躬啊，小姐攞张传单睇睇啊咁样。但我就发觉咧， 呢個通咧，啲人係會彈開嘅即刻。 因為人哋而家出面太多嘅呃錢黨啦，你點知咧？係啊，點知係咪呃錢啫？ 係，我諗就係呢個原因。好啦，跟住咧， 同埋你好有嗰個特徵啊。 唔係真係， 唔係啊！真係啊！一定要揾一啲事事正正嘅人走出嚟，又好誠懇咁樣走出嚟話：，有嘢俾你免費㗎咁。通常呃錢黨第一下係咁㗎， 真係唔係笑你，而係呢個咧太嘢咧，同你要好近人咧，係一個感覺嚟。係嗰個人 feel 唔 feel 你個感覺咧，好唔好咧，係好主觀。但係咧，你就係俾我哋 feel 到唔夠嗰種感覺。 係啦，個問題所在就喺呢一度啦。我越誠懇啲人就越彈開，好啦，我試一吞一吞個態度就係加多句就係小姐攞張睇下哥鞠躬，有個紀念品送翻俾你。好啦，我吞第二個通就係加埋一句有個紀念品送俾你，最主要咧係個身體語言咧係 show 埋個傳單加埋個紀念俾佢睇，跟住個效果係點咧？你估下？ 啲人嚟搶， 驚咯！你送俾女仔咁樣俾女仔， 錯啦，唔係啲人嚟搶啊！ 彈得再開， 唔係佢信唔信啊？會唔會攞嚟睇下先啦？ 嗱， 咪等先，你個單張嗰啲係豆韌咁細粒字定係大大隻字噶？ 唔係噶，大大隻字噶，仲要係好明顯係啲社區嘢，根本上唔會係呃到你或者係點樣嘅。好啦，我加埋呢一句有紀念品送俾你嘅時候咧，個效果就淨係頭先咧係縮一縮開嘅啫。你講埋句有紀念品送俾你咧。是彈開十尺即刻，好似有病咁樣散開啊！炸一聲散開。 因為咧，而家呢個時勢咧，真係實在太多啲呃人啊，或者其實係叫你買嘢咯，即係有嘢送。平時咧出街你成日都見到有個 counter 咧，跟住又話送面膜噶嘛。其實你行埋去咧，我有一次真係忍唔住。 係啊，又要你打卡攞曬啲資料㗎。係。 是 okay、 所以即係小心啲，你冇辦法，人哋唔會有提防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你著重點，你最後其實有冇試到一個成功嘅方法呢？因為我以前有派過嘢嘅，而我都幾中意派嘢嘅。咁啊，你講埋你有冇一個最後決定要用嘅方法？ 我最後我想問你派到幾多嘢出去？ 我派到好多，跟住我散得好快，即係我仲要俾個機構嗰個義工咧讚我，哇！你派傳單好勁， 係咁點點咧？ 好啦，我就再推你三個通啦。 你有冇諗過佢叫你？佢即係其實鼓勵你啊！即係阿樂，你得噶，你加油啦，你得噶。 或者係反話啦，阿樂你真係好勁啊！我哋未試過派咁少嘢出街，你做到啊？ 有埋紀念品都冇人要。 係啦， 嗱。不如咁啦， 因為通常有紀念品咧，有好多人咧會過去搶噶，尤其是嗰啲紙巾啊、 公公婆婆啊，佢哋真係可能覺得自己有需要啊， 係啊， 同埋佢真係好難成日自己行去買啊嘛， 同埋而家你俾我嗰度搶 啊， 係啊，嗱，咁我再吞第三個通，開始成功啦， 係咩咧？ 第三個通就係點咧？就係乜都唔講，係啦。但我望住佢，即係我起碼都有眼神接觸， 你自己執咁， 所以就懟埋去，係啦， 望 住佢。 公子走嚟派傳單， 你執邊個啊？ 因為灰心啊，心灰意冷嗰下，我同你講咁多嘢好攰，見人就鞠躬，見人鞠躬好攰，我開始唔講嘢，我就咁懟埋去，但望住佢，開始效果好啲啦。三十個人咧，有一個人會攞一攞，但攞嗰陣時都好驚嘅，啲人係攞一攞，縮一縮開，但係跟住叫攞咗咁樣啦。OK。好啦，我發覺哇唔掂喎，仲有成千張我點散啊咁樣一日。OK， 我就再轉第四個通，我就係咧就成日耷低頭望都唔望啊，好 hea 咁樣見人就一嘢塞埋去，一嘢塞埋去，一嘢塞埋去。總之我望都唔望，好似一個好爛嘅工作態度咁樣，好 hea 咁樣去。哇！啲人咧就搶住嚟攞喎。 你有冇覺得原來最後係做翻自己係啱嘅咧？ 即係你覺得呢個其實唔係噶。我諗我最， 但係你而家最成功係呢個科目。 因為呢個最真實 嘅，最真實嘅自己。 我想講就係咁樣先成功嘅，係啦，即係原來咧有時你做嘢咧，你做多咗或者你個心裏邊過分誠懇咧，反而人哋 get 到嘅未必係。 所以阿樂做自己啱啦， 係啊，好嘅，好 hea 啲，啊，一定得， 好，可以啊，去。谁又会怕恋爱足印还是太慢？ 啦，好 hea 咁听一听啦吓。姜涛嘅一添多一点。沙滩结伴去吧，自制最伟大救生衣好吗？要靠紧我，方知怎么着它。我亦有难关，就是情话，不知心跳动时，从都不会害怕。爱着谁，没有其他。从这刻不理代价，无限期到家，分针停下，你我万臂弯，可靠着吗？谁又会怕？恋爱足人还是太慢？何妨让你知，我连刹那稀有，中天的步行，我们的专线，就看星与月可否都会不变。从来名贵，仍然只得你，无从回馈。 手机 有善心啊，梗系好事啦！即系我细细个啊，就卖旗啊， 系点咧？个效果系咪都系咁？ 卖得几好噶？ 啊，梗系啦。 咁你细个个样子应该都系 cute 嘅， 卖 旗最紧要个样够 cute。 就靓仔，同有一顆被人怜悯的心。 系啊，我求下你帮我。 唔系，因为我觉得卖旗咧同派传单咧，我都经历过派传单嘅。咁我经历过派传单咧，我就觉得啊，我学懂一样嘢啊，眼神接触好紧要， 即系唔好闪烁。 不閃縮要有眼神接觸， 但系頭先阿樂咁誠懇， 係啊， 太誠懇啦。 但系我頭先個方法就係唔好有眼神接觸，個效果係最好。 所以我先就同你講 派傳單啦。 所以我先就同你講啦，個 feel 貴啦，你又要落翻嗰格，我都唔想嘅。咁但係咧，即係個 feel 咧好緊要，你明唔明啊？即係有時你有眼神接觸咧，你要俾對方知一樣嘢， 係 你係咪扯嗰啲人嗱？在座三位都一定經歷過咧，就喺個街頭上面有人叫你填問卷嘅。 哦， 嗰啲誠懇咪就好誠懇，誠懇到你驚咯、啊。 嗯， 即係你會擔心，喂，你咪你想叫我上車係咪啊？要填啲咩噶？會唔會噶？唔係，你個善意個眼神係話俾佢聽，其實好簡單，你好快走得噶啦。即係你唔好俾佢諗住你，我捉住你嘅，我喺你身上攞著數嘅，你一定唔得。 同埋咧， 好狼。 而家太多人咧，可能真係已經知道咗呢個竅門啦。成日一捉住你，好誠懇就走你三分鐘嘅，真係三分鐘嘅啫。到我真係試過，我真係幾次啊！停低，我真係想幫佢填嘅時候、嗯，我發現原來唔係三分鐘咁簡單，同埋佢 check 曬我成家家宅咁滯咯。所以佢係會令到人好多人，就算真心想幫人都好啦，啲人都會褪或者卻步啊，係、 嗯、 好灰啊。 係，我以前咧就都做過銀行噶嘛，同大家講過啦，我係一開始由 sell 信用卡開始嘅喺條街度、 嗯。 啊，我以前都領略到個技巧嘅，就係、是、啲師兄教我嘅。我一開頭去 sell 咧都係好誠懇咁啊，先生早晨啊，呢張信用卡咩好？其實你講先生早晨呢張信去到呢個字人，你已經彈開咗。 咁係啦， 直接啲啦。 跟住咧，我係幾爆數嘅，之後學即係了解咗個竅門。 即係你每次都做到唔叻嘅 嚇？ 嗱、啊，派你又派曬啲嘢，爆數你又做得到。 哦、 不過你每次都好叻嘅喎，真係。 哦，託賴啦。 做咩做咩？我真心讚你啊！我誠懇，我誠懇啊！ 我誠懇就唔得啦，所以 我誠懇，但係你又招架唔到咁樣喎。 我都係習慣俾人鬧啦。嗱，不過咁講，即係你我先都了解到個竅門咧、就係。一啲師兄教就係話，你唔好 sell 張信用卡， 其實咧信用卡唔使你 sell， 同埋咧其實人哋幫唔幫你簽一張信用卡咧，一來佢真係好想 sell 攞到張信用卡，二來咧。人哋唔 care 張信用卡好唔好，因為信用卡你都係攞錢啫嘛，要嚟、 嗯。 其實咧，你不如試下咁，你試下同個客建立關係。佢就話：你不如試下改個句口吻咧，就係話：先生，幫幫手啊，幫我攞張啊，唔該，都幾好嘅呢張嚇。即、反而香港人係接受呢一套。 嗱，呢一招我試過，我記到今時今日，我曾經喺個街頭上面有人好大聲：表弟， 表弟 啊，表弟啊，拍我表弟，拍拍表表弟 係咪？ 係表弟咁樣啦。哇、哦！诶，我唔识你，你系阿边个个表弟啊嘛？ 咁贱案嘅 系啦，跟住佢就开始展开佢一番嘅伟论啦。我谂我坐底俾佢扰攘咗三分钟，但系佢成功争取咗我三分钟。而佢嘅嗰啲表弟咧，我系真心觉得，诶、哎，我系咪真系识你嘅咧？ 犹豫啦， 佢讲唔讲得出你表哥或者表姐个名先？ 冇错啦，佢就系当一讲表哥嘅时候咧，我就知呃人啦。因为我得表姐啫， 哎呀， 冇表哥，你仲肯同佢倾三分钟嘅？ 因为我因为佢开始讲嗰样嘢，系我都觉得有啲兴趣听嘅。即系有时讲真埋嚟，你本身你唔知道人哋讲乜噶嘛。其实你佢埋到即系讲少少，你有冇兴趣你自己先知啫嘛。咁佢就系 draw 到我嗰、那个埋去听，听完之后嗰样嘢我都有啲兴趣。咁后屘我最后都唔成事嘅嗰单嘢，我都走咗嘅。咁但系佢呢个表弟咧，令我觉得哇，好温暖啊！即系好似哇，好中意，系冇真系识你咧咁样，咁所以咧，头先你讲话打亲情牌啊，或者啲友情牌 friendly 啲咧，可能真系得嘅， 系 啦。但系我就话我上一次咧就埋咗情绪，我去派传单嘅时候咧，我系好友善俾佢知道，我系快手就得噶啦，我系俾你啫嘛。即系我上次卖旗都系俾个期待佢，咁讲真卖旗阻你几多啫，我怼个期待俾你，你俾唔俾唔俾就走啦。咁、所以嗰次我系卖个期待，基本上都几多钱嘅。我唔系我唔系同区域最高。但是我是同區域，我想都有三甲以上，係、啊， 就賣 旗 QL 啊嘛 ，Professor， 即原來以後咧有嘢求的神咧，最緊要嗌佢表弟， 賣旗 QL 勁啊呢個嘢。 辗转散于街里，听到着了快要葬身冰雪里。然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继续，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哪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然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刹光辉未到，闭上眼睛可看到。 好啦，出面嘅气温咧系22度，相对湿度92%，咁就大家注意啦，寒冷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咁点解呢？因为咧市区嘅气温咧会由初时嘅18度咧逐渐下降至最低系12度噶，系听日咧系会显著转冷噶吓。 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 夜，又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从来无人知道，暴雨后有线路，最冷处吹起暖风，从来无人知道，越缺后有好梦，一日光同一日爱到一日今日一日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即或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一次出生那些美好仍然未到，再呼吸太多美好怀疑就到，闭上眼睛可看到， 送给大家是陈建安的未知道。好啦，五点钟之后呢，咁继续寻常事认真做啦，听一听新闻先，咁有我哋嘅港珠特工队嘅。 摇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沿岸有雾，晚间有骤雨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午夜前后北风增强，明天显著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8度逐渐下降至最低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 93%，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李郑屋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呢亦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呢，现时西贡普通道去大望仔路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西贡消防局。跟住再提提大家一个轻铁嘅消息啦。由于天秀站附近有公众活动，现时轻铁路线705同埋706班次啦，需要调整至到每10至12分钟一班，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芦池田来回、荃湾围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0，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5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驾驶者。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疫情的阴霾底下，小朋友都会不开心的，但是家长怎样可以教导他们乐观面对啊？ 资深注册社工 Rainbow。 首先呢，鼓励家长呢了解小朋友点解会唔开心啦，听佢担心啲乜嘢啦，当你教佢乐观面对嘅时候，自己都要身体力行，保持乐观嘅心态。 密切留意星期一嘅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由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守护童心同步呈现。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我哋而家跟住将啲时间交晒俾阿乐。 哦，我一个人啊， 咪睇你想讲咩先 啦。我一个唔掂嘅，我前辈们帮帮手系啦。 本来都想加入嘅，但系你咁讲就 表弟唔该啊，表弟 唔得要叫晒佢哋表妹先。 表妹阿莫唔敢啊，系啊系啊，阿莫都系叫靓女。 阿莫啊叫姑妈啦，阿莫啊叫姑妈。 系啊，好啦，总之啊，表姑妈亲爱的啊嚟啦。好嘅，嗱而家即系我哋成日戴住个口罩啦，系咪？我谂女士们应该都少咗化妆啦，系咪？即系 净系化只眼 啦。可以化只眼啦，而家佢哋方便好多啦，出门化好多。 冇错啊，千祈唔好拎个口罩落嚟咯，两折色咁。 但系而家其实化妆都危险好多啊，你对眼化得唔好咧，佢哋即刻睇到，因为少咗嘢睇嘛。 focus 喺只眼 度，即刻 focus 睇到咯， 系噶。 同埋咧，其实而家系除咗只眼之外啦，我谂其实个头啊都可以搞下啲新嘅花神，因为你真系遮住嗰块面啊嘛，即系个你唯有可以装扮嘅就系个头。 你平时冇搞花神噶，你个头 啊？其实搞咗噶， 整咗成个钟噶啦， 系啊， 真系搞咗噶。 系咪唔好觉咧？ 系 你有搞？你搞过咩？ 我搞过，因为我个头咧，我头本身如果我唔 gel 咧，系会扁咗嘅个顶。即係我個頂係凹咗嘅，我一定要每日啲花啲時間上去抄翻拱翻起個頭咧，等佢有翻個 curve 喺度嘅。雖然表面上好似冇乜點 gel 咁， 點解唔電咗佢咧？咁 點解？ 哦，咁電髮又真係因人而異嘅，又唔係個個中意電髮嘅。 我之前試過啊，電完之後俾人話係姑奶咯，我識呢個陰影之後，我唔敢再電。 姑奶係邊個話係姑奶啊？ 我啲舊同學咯。 唔得，你俾個電話我，一定要打去鬧佢。通常公子嚟噶嘛， 通常姑奶啊，姑奶係點噶？ 表姑奶咯， 即系嗰啲头都系点？ 唔系即系嗰啲 波浪 前辈啊， 会电咗发，有时咧出街就漏咗个发 辈啊， 发卷咧仲露咗出街嗰啲 乜嘢？即系你平时喺街坊见到咧， 我以为你讲紧楼上边个前辈个头都系咁啊！ 唔系，即系你平时喺屋村咧，跟住经过楼下喺度行街嗰啲啊， 即系劲挛发嗰啲系咪？ 即系阿朱妈嗰啲， 阿朱妈嗰啲系啦。 喂，以前咧， 就算阿朱妈都有公子， 系啦。 公子阿朱嘛， 以前咧我都好怕電髮嘅，因為電髮我都係諗咧，通常都係嗰啲咧我諗以前舊式啲咧就係五十零六十歲嗰啲攣攣頭啊，咁對於嗰個年齡層佢哋嗰個髮型佢好襯噶嘛，即係等於我係唔能夠 carry 到嗰個髮型噶嘛，咁我真係唔得噶嘛，咁但係咧嗰陣時候我對電髮咧係有呢個咁嘅諗法，但係後屘咧我跟住啲髮型師咧就同我講，其實唔係噶，你男仔電髮咧係好少噶咋，即係有一啲叫縮埋夾。你唔使出街电嘅，你自己屋企夹咧，临出门攞钱夹两夹咧，你嗰个发根位置都已经会系即系隆起啊！ 系啊，女仔其实都系噶，你唔想咁塌嘅话咧，其实你可以拎开自己面头嗰阵头发啦，然后咧喺个发根嗰度咧轻轻卷少少，咁就可以将成个头咧嘅头嗰个厚度咧可以托高啲。 嗯。 咁大家咧，大家譬如而家啦，呢段時間啊，戴住個口罩啦，你哋會點樣去嚇？平時整搞下個頭咁樣嘅咧，通常阿的神講下啦，你個頭最靚啊呢度。 唔係我好耐冇整頭啦。 佢多頭髮就本身。 我最初同思培做節目嘅時候咧，禮拜六我都唔多整頭啊。 係。 係咪啊？你有幾多見到我剪頭啫？我成日都唔剪頭嘅。 佢髮型都唔會點搞。 因為我之前咧，即係前嗰排就係因為教水嘛，我成日都教水嘅時候咧，咁啊翻工我真係冇得整頭，因為我係緊接噶。我教完水就翻嚟做節目，咁所以我個頭基本上整完都係冇用嘅。 同埋落水啊嘛，因為 係啊，落水第一啦，第二就戴完 headphone 咧，我係好怕戴完 headphone gel 咗頭咧，個頭一定係核突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所以咧，以前咧有一啲係朋友咧喺呢度做嘅時候咧，佢哋中意反轉個 headphone 戴，係啦，咁就可以擋咗咧，唔好整亂個頭。甚至乎有啲中意私家 headphone， 咁你就可以唔係整亂個頭。但我就覺得咧，我通常做完節目咧，就太攰，我就翻屋企咧，咁我就唔整頭。但你問我，如果我要整頭，我要幾耐咧？其實我好快整完，我兩分鐘就整完個頭。 哦，勁啊！ 因為以前我翻學讀書嘅時候， 系啊，系啊，系王子俾个名衔你啊， 唔系，即系我觉得我受得起啊， 系王子俾名衔你 受得起啊，但系 哦，我受得起啊，系啊，因为头先见王子话佢个头冇整，我就觉得好质疑咯，即系我就觉得佢好似真系冇乜喐过咁样咯， 夹咪 gel 个顶啊嘛 ，gel 个顶啊 ，gel 咗噶， 你搽咗泥噶啦， 我搽咗泥，其实我系捽 散推高佢咯， 即系作为 professor， 我真系要推介你啲嘢，但我迟啲再推介你，唔好而家又讲，因为咁嘅 product， 唔好 系啦 ，product 嘢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咧，我就即系话以前咧，我系啲人好奇怪噶，觉得我个头哇，点解成日长到咁高嘅？阿木我都见识过，以前我个头 系 好鬼高嘅， 系啊，龙珠咁啊， 系龙珠咁样，但系其实我两分钟就 gel 完噶啦，咁所以我每一日咧花嘅时间好少，但系咧我好保养我啲头发系真，因为我小学嘅时候咧，老师已经同我讲咧，我就系破坏大气层嗰啲 哦，喷嗰啲喷发胶。 系啦，我記得我小四嘅時候，唔係我中冇個小四喎，好中四嘅時候啊，中四嘅時候咧，我已經係用緊嗰只四加四嗰啲 friend 啊，立到個頭咧零立立嘅， 賭神咁。 係啊，佢喺全班面前咧就話我即係搞到個層層穿窿就係。 有個年代係噴髮膠噴到個頭係硬骨骨，係風吹都吹唔喐噶嘛嘢。 咪就係嗰個年代咯， 實的的洗頭哇，洗到黐筋啊！ 我 洗幾次都洗唔乾淨。 我細個都由碩士讀起啊，讀到而家變 professor。 劲咯，咪所以系啦。不过咧，我想讲一样嘢，我自己我唔知道的神你憎唔憎，我真系好憎啲人咧， 我真系 憎， 系啦， 好憎一啲人咧。譬如就是男仔同男仔之间啦，好豪爽咁样出嚟，佢一见到你打招呼咧，摸你个头或者捽你个头， 哦系啊。 哇，如果遇到呢种人咧，我真系会同佢绝交。 哦， 因为咧，你明唔明啊？你出街 嘅时候咧， 男仔个头咧，就算好似我咁，你睇落我好似冇 gel， 但其实你一喐，我可以成个发型散晒，加埋咧，好似的神头先讲，你戴 headphone 都会整冧噶嘛，即系你喷咗啲喷发胶之后，你一出咧，佢还原唔翻嗰个位，你就好似黐线佬。 仲要有一点点白色噶嗰啲喷发胶， 因为喷发胶嘅 hairspray 咧，如果捽歪咗或者捽散咗咧，佢会起白色粒粒嘅。咁但系我有研究过，我问过呢个问题， 搵水湿翻 佢。No， 佢话原来系嗰啲 hairspray 未必啱你个头。或者係嗰啲 hairspray 有啲擺太耐啊，因為我有問過點解，我話點解有啲得有啲冇嘅，即係有啲冇事，有啲有事，有時你用唔同嘅 hairspray 都會噶嘛。咁佢就話哦，原來係唔同 hairspray 咧先會有咁嘅效果嘅。 嗯， 係啊，咁啊，所以自己留意一下啦。 请捉紧我，逛过湾仔，再到教堂，转季木白鸽，海已变了一条河。不过你留在海旁，雪总胜伟大过。开关，冷气与灯光，皱纹和白发，风已刮到太稀薄。不过你留在海旁，自然发灿烂过。哦，怎么一生都积聚化光，回头连衣生都着错，偏偏识过马路就到海角。你若遗忘叫我知。是海默默，不过你留在海旁，说风景里是我。 送给大家是黎晓阳的《阿芝与海默》。 在海旁。 谁当天偶遇过、哦、怎么一生都即将反光，回头连归家都归错，偏偏穿过窄巷就到海角。你若为梦叫我知，我又是海默默，只要你留在身旁，只要你忘掉天堂，看风景里是我，失去了时日太多，捉紧了别放。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但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多女仔明白的，即是男仔好怕被人捽个头咧，即系整乱啲头发咧， 真系会同佢绝交。 系啊，女仔唔系好明噶。 咁你觉得咧，我整乱你个头嬲啲啊，定一见面我就拍你膊头嬲啲咧？ 整乱我个头， 真系噶，拍即系 等等等于嗱，等于我问女仔啊，你情愿你嘅闺蜜行出嚟拍你个膊头啊，搣下你啊，嬲啲啊，定系行出嚟捽你块面嬲啲啊？ 或者我咁样问你啊，思培。我如果我见到你咧，我拍你膊头，定系捽散你嗰啲 eye 嗰啲嘅 smoky eyes， 你会嬲啲？ 喂阿乐啊，即系捽佢块面啦， 系咯，一样啫嘛。 个分别喺边啊？ 我都唔知道，听唔出，我唔知 点 答。 佢一个 detail， 即系 冇 detail 啫。 我捽散你个妆，你会嬲啲，定我拍你膊头，你会嬲啲啦？ 明白， 系啦，个道理就系咁啦。 好清楚。 问一问两位女仔，嗱，头先未讲啊，我哋男士通常用泥啦去浆头啊，你哋会通常点样整个头嘅咧？ 整个头啊，其实我一起身净系梳头，其实有时太忙嘅话，梳头都唔梳。 长头发就唔使太烦嘅。 系啦，不过有时如果你有一个比较新嘅发色啦，咁可能要衬翻个造型嘅。咁而家通常我一起身咧，都会夹一夹挛翻个头嘅。 哦。 咁然后头先讲咗少少啦，就系你点样令到你头发可以蓬松啲咧？其实就系喺你个发根嗰度轻轻卷一个小嘅挛。即係等佢有一層嘢咧喺度墊翻高你個頭。 嗱、有啲男仔咧，可能我瞓醒覺嘅時候咧，佢哋唔沖涼唔洗頭噶嘛，直接出門口噶嘛，但係又驚個頭亂咧。其實頭先講嗰樣嘢咧，揾個髮嗰啲夾夾啊，粟米夾嗰類嘅 friend 咧，夾輕輕夾一夾咧，其實你個頭已經好易打嚟噶啦。 係、 因為我哋男仔有個尷尬㗎，瞓醒啲頭髮就豎起㗎啦，或者係打風㗎。所以佢嗱，一你可以選擇濕一濕碎，我都會嘅。如果我趕住出門口咧，我通常就會濕咗成個頭，一定要捽一次先，然後揾風筒快速吹，因為你唔想揀係少咗步驟嘛。咁跟住我哋就即刻吹咧，其實啲頭髮就好易跌翻落嚟 嘅。同埋講究嘅男仔就淨係會洗頭啦。 咁梗係啦，梗係 啦。我每次都一定要洗咗先出嚟，如果唔係個頭真係天然龍珠頭咯，變咗。 同埋咩咯？我覺得男仔咧，其實你哋都比較好啲嘅，成日都夾完啊，或者落咁多嘢，啲髮質都冇影響嘅。但女士可能長頭髮多啦，通常髮尾都好行嘅，咁就加翻少少髮尾油啊嗰啲咯。 好嗱，今日咧港珠特工隊點解係咁講頭髮呢？一來想講翻啲開心少少嘅嘢啦嚇。好啦，今日講開 gel 頭，做咩石油？ 咪开心，衬翻你呢个 effect 嚟噶，你听到我笑到有气喎。 哦，生 effect，OK， 系啦。今日咧就想教一教大家 DIY 一样嘢。呢样嘢出边买都几贵嘅，即系你一樽都可能四十蚊至六十蚊、七十蚊咁滞。 系。 咁咧，今日咧就教大家 DIY 头发嘅盐水啊。 哇！ 你哋会唔会用盐水去 gel 一 gel 喷一喷个头先？ 我会嘅，我会嘅。 女仔好少用噶，通常盐水系令到啲头发硬身啲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等你 挺身啦， 系啦，即系造型嗰阵时易啲。 即系头先阿思培就话惊佢有时塌啊，你咪落夹啊咁嘅。盐水就系帮你蓬松啲。 但我听过亦都有啲人讲过咧，盐水唔好成日都用。 系啊，会伤头皮嘅。 会伤头皮噶，塞咗啲毛孔噶，咁所以都唔知道。有啲人又会话盐水冇咁伤，咁所以又各有各说法啦。 系，同埋而家其實坊間咧出咗一啲嘅鹽水產品啦，所謂嚇，佢就話即係針對住驚啲人頭皮敏感，咁但係你都要自己研究一下先，唔係隻隻鹽水都啱你用。 係啊，冇錯，即係用之前就自己斟酌一下啦嚇，呢一方面咁樣嚇，因為用得多都係唔好，即係放假嗰陣時咪啊，唔好搞咁多呢啲嘢咯，有時。好啦，咁究竟呢個 DIY 鹽水點做？ 真係好開心啊！呢個題目。跟住咧， 好开心，你咁开心， 开心开心。 系啦，咁一个材料系点样咧？大家首先要预备一啲水啦，吓水咧就用呢个蒸馏水为好嘅，即系用蒸馏水会好啲。 无菌，因为 系啦，无菌啦，同埋我都唔知点解啦，我都系依书直说啦，啊咁样。 系好香，我系咩嚟噶？香嗰啲香味。 我香嗰啲系蒸馏水。 系啦，嗱。 咁而家我先預備蒸餾水啦，八安市到八安市就大家自己量一量啦嚇咁樣。OK， 跟住咧嗱呢個八安市之後咧就要配合翻一茶匙嘅幼海鹽。第三樣咧，我哋咧就要準備啲護髮素。系啦，咁呢个如果咧，大家个发质系比较干嘅时候咧，就可以再落多少少嘅护发素喺里边咁样嘅。好，第四样系啊， 咁咪好立咯。 其实我呢样我自己都谂过，其实咧，你如果落护发素，佢唔知道会唔会咧，就反而系造型效果方面差啲，因为你 smooth 咗嘛。而家我盐水就系要整到佢系硬啲啊嘛，啲头发。 你落少啲护发素咯。 系啦，咁就佢就所讲嘅系半茶匙啦，即系其实都系啲啲咁多多啫。 你一阵会即刻试咗？ 吓、啊，我而家已经试紧啦。 唔系啊，试上头我讲紧。 我谂住搵你啲头发试一试。 我 系啊，真系噶。掂一掂啊，俾我攞一执嚟试一试啊。系啦，咁我就攞呢个半茶匙嘅护发。素啦，一茶匙嘅呢个海盐啦，咁样去沟埋一齐嘅。好啦，就第四样嘢就系乜嘢咧？就系呢一个嘅造型啫喱啊，即系嗰啲叫做啫喱水。 咁我咪即系用翻化学品咯，我使乜你整啊？你系咪玩我乐哥？ 嗱，呢个卖点系平啲啊嘛， 阿乐哥。我攞啫喱水都浆到头啦，我使乜搞咁多嘢啊？ 嗱，我谂唔同嘅，你啫喱水咧，你就好硬嘅，其实浆出嚟系，但系呢个盐水咧，其实佢系纯粹系令你啲头发粗糙少少。 其实以上你讲嘅所谓什么盐水咧，都不是太大帮助，个定型水先系佢可以做到造型嘅重点。 诶、 你明唔明啊？ 嗱，我谂咧系大家唔明白。因为咧嗱，佢盐水咧， 即系我哋全世界误解你啦。 唔系，又冇咁讲，你俾我解释下先。 你攞支制成品啫喱水倒落去嗰支嘢度，你同我讲话整个整教大家整盐水。 啫喱水真系少许嘅咋，一滴嘅咋。其实头先落咗，因为佢讲系造型啫喱少许啊嘛。但系咧，我哋水系八安士啊嘛，八安士其实已经系差唔多三分一只碗咁多水，我只系落住一滴嘅造型啫喱落去啫。 都系悭钱嘅，我觉得本身一支啫喱咧咁都贵噶嘛，咁佢加完水之后稀释咗。 特价75蚊，系啦，呢度写嘅 已经好入痛，我已经觉得系啦。咁咧，你將頭先嗰幾樣嘢 倒曬出地下喎， 溝埋一齊， 好緊張啊你， 溝埋一齊就得噶啦。 哇，你越劈越遠。 係啦，咁我而家就溝完啦，我就揾師培試一試啊。 好奇怪啊！嗱、okay ，俾一條頭髮你。 我覺得師培真係咧，作為一個女性好大犧牲。首先係將一啲漂白咗嘅鹽啦，佢根本上唔係海鹽嚟嘅，就扮海鹽啦。跟住之後又攞公司啲水。 喂，唔係喎，但係師培啱啱染完，哎呀，你落咗手啦。 唔系啊，的神把声衰到，哎呦，你落咗 手 啦， 冇办法啦， 系啦，跟住之后就将呢个魏盐水啦，就浇咗落去阿师培个头度，跟住我见阿乐咧喺度又搓又捽咁样咧，喺度捽师培啲头发咧，跟住之后师培劲无奈啦个样， 系啦。 啊、我想问一下你捽嘅动作，你系希望佢系蓬松啊，定系佢黐埋一齐啊？ 嗱，我系希望佢黐埋一齐。 咁但系其实你咁样搓佢一定黐埋一齐嘅。即系你明唔明白啊？即系你要搓埋一齐，你咁样搓，你咁样搓一嚿嘢，咁你一定系一嚿嘢噶。 我唔落都可以搓埋一齐。 系咯，你唔落都搓得埋一齐噶。 我而家觉得好核突。 咁讲 佢咧，好似卷肠粉咁捽，你细咁捽，捽到泥咁捽。 嗱，而家咧，我哋可以见到咧，阿师培啲头发咧 起晒叉， 其实真系硬晒嘅呢一度。 系啊， 真系硬晒。 你睇下师培嘅拳头 啊！你睇下拳头啊！ 师培嘅拳头都硬晒啦。 真系硬咗嘅喎，系啦，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咧，呢個方法大家可以試一試嘅 ，work 唔 work 到第一試下，都係一兩蚊嘅嘢，係咪？ 喂，聽下算啦，好嘛？聽下算啦。 旧合时可会永记。明日樱花一再飞，要剃到又完成日记，可有照着你的归期，再跨过生死。但有一些走手化身队友，谈及恋爱有自由，有哪位不会走，占卜已够，尘缘没法受，认清了没有，谁亦爱换柔，不爱善后，无谓讲究，适合结伴过就已足够。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你，当手信亦早已过期，有力未够合时可会永记。再跨过生死，书给千意，几首诗笑了过后也有刻记，夜望与苍天比较，凡人在世如梦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暂时未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累计总数维持56宗。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由于病毒的潜伏期长达14日，甚至更长的时间，暂时很难讲疫情是否已经见顶，要再观察长一些时间。张竹君表示，青衣康微楼的住户已经完成所有的检验，感染风险已经减至最低，相信同普通市民一样。另外，对于美国将以包机安排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国民回国隔离，香港会不会跟随？张竹君表示，由保安局负责和进行安排。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张子峰说，局方下星期起进一步减少非急症和非必要的服务，因为越来越多社区感染个案，当局希望尽量减少医院人流，而一些紧迫和急切的服务会维持。未来两星期如果要到医院复诊的病人要留意手机短信，医管局会联络他们是否需要延迟复诊。另外，医管局经重新点算仓存之后，确定现时有1800万个外科口罩、220万件保护衣、110万个 N95 口罩和50万件面罩等，相信存量足够用一个月。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数量紧张，有些国家已经将物品列为战略物品，限制出口，令到采购的时候难上加难，他们会加大力度搜救。 青衣长康村康美楼 A07 单位冇出现病征，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阴性反应嘅住户离开检疫中心，中午乘坐当局安排嘅旅游巴返回居所。被问到会唔会担心邻舍再有人感染，住户冯小姐表示每日有留意新闻，因为冇任何嘅不适，只系需要隔离五日就可以离开。隔离期间有职员每日多次为佢哋量体温检验。住喺确诊病人楼下单位嘅住户表示，房屋处又为佢哋嘅单位排气后进行修补同换新零件，令佢放心好多。对于政府嘅隔离安排，佢感到满意，认为做得好好。佢话家中有老有少，以后会多留意卫生。香港邮政将会下星期全面恢复每日邮件派递服务，并会继续以口罩先派为原则，优先派递内在口罩的邮件。香港邮政话，有见邮件量仍然维持高水平，同会有数量相约的内在口罩邮件，考虑到他们是市民急需的物品，而且普遍体积较大，决定恢复每日派递。特快专递会维持星期一至六的收寄和派递。香港邮政话，今个星期的入口邮件量持续较平日高出七至八成，当中大约七成是特快专递邮件，大约有四万件是内在口罩邮件。邮政局今个星期已经完成派递。香港邮政表示，今日的邮箱收信服务仍然维持。另外，出入口邮件服务可能因为部分的航空公司缩减航机班次而有所延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沿岸有雾，晚间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午夜前后北风增强，听日显著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的大约18度逐渐下降至最低大约12度，新界最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92%，寒冷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接近华润大厦；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尾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上去李郑屋游泳池。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仍然都系有车龙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跟住提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喺柴湾永泰道咧，因为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唔可以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咁就受到水管更换工程影响，现时咧所有车辆唔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丽景去葵芳。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呈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不得了，唔只识睇人类嘅真心话，连玩具都得喎。 李基超人，话俾你哋听啦，其实我嘅超能力唔只可以讲出其他人嘅内心说话，仲可以讲出玩具嘅内心说话噶。好啲， 不得了，真系咁劲， 劲过动物全心思啊！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扯住。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星期慢动作啦，子龙离开直播室啊，去到咧 Super Studio 咁啊，揾嚟咧 Adrian 同我哋一齐咧分享一下喺1:12呢一个 figure scale 里边嘅一啲幕后制作嘅点滴。你好 ，Adrian。 Hey， 大家好，子龙你好。 而家啦，见到啦，有好多唔同类型嘅 figure 啦，特别系6寸啦，即系1:12呢一个战场啦，其实都真系几百花齐放，咩类型嘅题目都有啦。但系你咧就比较强项啦。在服装上面，因为我见过去呢一年啦，譬如是在蝙蝠侠的系列啦 ，Joker 啊 ，Two Face 啊，甚至乎啱啱呢个 Fantastic Beasts 的系列啦，都出了真的用布做的服装的1:12的 figure。其实点解开始会向呢个方向走嘅咧？ 睇到个市场咧，玩开一啲人偶类嘅产品啦，除了既有主流嘅12寸啦。另外日本方面都是着重于去推一些1:12大约的比例的尺寸的人偶，所以其实这个市场都比较大的，所以我们那时候都计划是向这个1:12的比例的人偶市场那里去进行咯。 因为我见呢1:12大概呢就是我哋一隻手掌，即是由中指啦去到我哋掌底啦咁嘅 size 啦，要做到真係着衫活动啦同埋 detail 啦，其实难度系极高喎。 难度系超级高嘅，我哋可以分几个方向去讲啦。我哋攞嗰个授权系一啲电影嗰啲授权，咁系有既有嘅 reference， 有一啲图啊或者电影可以睇到。咁顧客上面要求或者 fans 要求嘅就係個象徵度要高，唔同一般可能話做 Barbie 嗰啲咁樣，咁可以係避重就輕咁去做。另外我哋係需要盡量將一啲所謂嘅 details 仔細嘅位置係可以做到落去，咁呢個係外觀上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話嗰個剪裁方面，剪裁因為始終1:12嗰個人偶只係大約15cm 15公分咁高啦，亦都要考慮到個可動能力。咁我哋喺揾布料啦，喺嗰個剪裁方面呢，我哋都經常要花好多心思，成日要左改右改嘅。咁其實喺成個開發過程，淨係喺衫嗰度呢，我哋係用咗超過9個月至1年，有啲角色甚至乎係需要年幾去改嘅。咁點解需要咁耐呢？因為牽涉到個人偶裏面穿衫，其實佢內裏個骨架係我哋叫素體啦，嗰、那個係一個膠件。咁如果喺個衫上面有嘢要改嘅話，我哋可能係因應翻件衫要去改個素體。調翻轉頭有時因為個素體嘅限制個活動能力，我哋又要喺個衫嗰度去改。咁遇著有一啲角色，譬如閃電俠、蝙蝠俠呢類，我哋係需要做一個滴膠。其實喺個布料上面，我哋會用一啲彈性好薄嘅一啲布，你會見到咁多 pattern 啊，其實全部係一塊好平平無奇嘅布，係印咗幾十層上去先做到呢個效果。 幾十層啊，原來係。 係㗎，其實我哋閃電俠嗰陣時候已經係用咗18層㗎啦，睇唔出㗎，因為你每一層係有指定嘅厚度。咁如果你件衫因應翻個角色，佢嗰啲條紋有啲會厚啲，我哋要印多幾針。咁變咗個係好複雜。如果做滴膠衫嚟講，當嗰個 cutting 改嘅話，我哋成個圖案都要改嘅。咁一改嘅話呢，就要牽涉到廠，我哋改完啦，需要時間去改個 pattern 啦，到去到廠嗰度呢，佢又要曬菲林片啦。 晒菲林片，跟住又要再试啦，所以嗰个时间系好长嘅。 咁嗰阵时其实我玩落咧，都已经觉得即系几得意，即系冇谂过原来用咗18层嘅呢个去做。 系 点解我特登捉 Adrian 去围绕住呢个题目去分享咧？就是、因为啦，我自己都拥有一只Joker 啦 ，Two Face 啦。其实我系觉得好 amaze 嘅，因为你谂下一个咁细 size 嘅 figure 可动人偶里边。好似小丑咁，佢着几层衫，有恤衫，有西装褛，甚至乎好似 Fantastic Beasts 要打埋胎，仲有件马甲喺里边。讲紧其实真系同一个真人，你着一套西装嗰、那个量系冇乜分别，但系变到咁细嘅时候，嗰、那个难度我自己而家睇到咧，其实都觉得好wow一声啊！嗱，大家幻想得到，我哋人着衫，你有拉链啦，你有扭啦，扣埋啦，咁啊，甚至乎可能有啲位，譬如我哋车翻嗰啲骨啊，所谓嘅，咁其实个厚度都喺度噶嘛。但系若然变咗去1:12呢一个大概6寸嘅 size， 点样处理呢？我而家譬如拎住手头上 Fantastic Beasts 呢两个角色啦，我见得到，譬如佢哋条西裤啦，其实好贴服噶，你唔好觉啦，嗰、那个车痕好明显噶。 如果你话个衫嗰度主要系个剪裁啦、个车工同埋个布料呢三样嘢着手，咁其实喺我哋初期去做人偶嗰度咧，我哋反而着眼点就会去咗个可动能力。咁、但系因为个可动能力嘅关系咧，我哋会导致到俾啲顾客或者有个错误嘅感觉，觉得我哋啲衫可以做到好阔啊。好似衣不稱身啊，其實我哋唔係做唔到個窄身嘅，但問題你當你做窄身嘅時候，做到個外觀貼身嘅話，你就要個取捨啦，咁可動能力就會有限啦。咁、相對我哋過往經過出過幾隻 figure， 都睇到市場上面顧客嗰個 feedback 翻嚟啦。咁我哋由 Fantastic Beasts 呢兩隻啊紐特同埋啊鄧不利多呢兩個角色，我哋就開始去改咗個方向，因為始終呢一套電影其實佢哋嗰個服裝個設計係好靚嘅，咁我哋都盡量希望以接近原著嗰個 cutting 嗰啲去做出嚟。唯一要取捨嘅就係要將個可動能力有可能去降低，我哋喺布料上面揾到盡量最薄嘅布料，一啲顧客上面未必睇到嘅位置，我哋盡量去偷薄，但係唔係偷工減料，因為有啲位冇辦法。譬如其實你要睇到馬甲，我哋就係做前邊，我哋就唔做後邊啦。因為做後邊嘅話，會令到個背脊越嚟越厚。我做前邊同埋做曬成件個價錢，基本上廠唔會有分別。車工其實喺曬度，係個布料慳咗啲啲，但係嗰個基本上佔個成本唔係好多嘅啫。非常少嘅，咁但我哋考慮到個外觀都要接近，咁所以我哋會盡量係偷一啲位，有啲譬如個角色本身佢著咗西裝唔會除嘅，咁我哋就會將裏面件恤衫我哋去做短袖，變咗就唔影響佢手踭嗰個活動能力啦。 因為我而家手頭上拎住阿 Newton 啦，咁啊見得到恤衫啦、馬甲啦、西裝褸啦，再加件長嘅乾濕褸，講緊4件。 係 哇，但我拎上手嘅感覺啦，其實好薄啊，應該同一塊方包厚度差唔多咋，即係連埋個 figure， 我講緊唔係衫褲喎，係連埋個 figure 著曬都係同一塊方包厚度差唔多。哇！呢、這個真係好神奇，我覺得。 因為其實你會睇到我哋隻 figure 啦，除咗頭先講個馬甲同恤衫嗰，我哋會盡量偷啦。咁有啲位，譬如你見到個西裝褸，其實我哋淨係做咗個前襟，後面我哋冇做噶啦。因為本身呢件褸我哋都佢嗰件外邊嗰件乾濕褸啦，擁抱嗰、那個我哋都唔會遇過客人會除嘅，咁變咗我哋呢啲咁去偷薄佢咯，盡量。 同埋有啲 figure 啲褸啊，或者可能啲斗篷啊，你哋都藏咗一啲嘅鐵線落去啦。 係啊，我哋盡量都可以落到鐵線嘅位置，我哋都去落，不論佢本身會唔會好似蝙蝠俠個袍有特定嘅造型可以玩到。其實我哋一般嚟講喺啲長褸上面，我哋喺啲邊位全部藏鐵線，盡量可以俾到啲玩家可以去屈到唔同嘅造型。因為你就算就咁唔係拎上手玩，擺喺度嘅話，件褸都唔希望一係好瀨啡，一係就慢慢慘慘鬆泡泡，咁都可以輕輕咁屈到一啲好似俾風吹到飄逸嘅效果出嚟咯。 咁除咗服裝上面啦，咁另外配件系列啦，都係非常之有趣，特別啦係鄧不利多呢個角色啦，即係Jude Law 啦，咁佢其實長期戴帽噶嘛，咁大家當然知點解啦。咁我見呢一個咁細頂帽，你哋嘅處理方法咧都有趣喎，因為我初頭都喺度諗啊，係咪真係攞布整頂帽啦？如果係嘅話，頂帽咪難度極高咯。 因為子龍你摸上手頂帽咧，好有布嘅質感啊嘛，好似絨布咁樣。因為其實我哋喺開發生產呢一個人偶嗰陣時候，我哋都考慮到其實頂帽本身係一個布嘅物料。如果我哋全用膠件去做嘅話咧，就是、一種冰冷嘅感覺，拎上手咧就好似唔似係一個布件， 好唔統一啊！嗰件事 係啦，咁就會覺得我哋件衫嗰啲配套咁好，冇理由淨係衰喺頂帽上面㗎。咁當時我哋都諗過好多種方法，最後我哋咧就以一種直毛嘅方式喺個膠件上面去做一層摸上手有啲布質嘅感覺嘅效果。咁去做一頂帽出嚟啦。 哦，有少少絨嗰啲。 絨啊，係啦，係啦。 哦，呢個又諗得幾得意喎。 另一樣嘢就係，如果我哋做啤件嘅話，頂帽個厚度會厚好多啊。咁變咗戴上去個頭上邊嗰時，阿Jude就會好怪啦。點解頂帽突然間咁大？ 大過個頭一倍。 係啦，咁我哋都要考慮翻嗰個物料嘅厚薄，去就翻個比例咁去做。 哦，好記得啦，小丑啦，咁啊呢一個版本啦，係有兩件配件咧，都好 amazing 嘅。第一就係一支手槍啦，咁大家都知道 ，general 好普通嘅手槍會有得上膛啦、噴膛啦、上子彈啦等等。咁而家喺配件裏面都做得到。咁細喎，講緊真係成支槍係指甲咁樣嘅大細，都做到呢一個可動啦。另外就係佢嗰個旅行袋，咁細個旅行袋係真係做到有拉鏈喺度。其實我覺得呢兩件事都係好誇張㗎。 其實我哋嗰陣時都想俾自己一個挑戰啦。第一，鍾意小丑嗰班 fans 咧，真係好沉迷嘅，亦都要求好高嘅。咁當時我哋都考慮到就係、其實上子彈嗰度呢，因為實在太細啦，咁喺嗰個生產限制上係做唔到。咁我哋能夠可以做到就係褪膛位啦，我哋去做咗出嚟啦。咁第二，你話佢嗰個旅行袋啦，因為喺個電影裏面其實個旅行袋都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 accessory 嘅，對於個小丑嗰幕嚟講，我哋又唔想成個袋用膠件啤咗一個膠出嚟，又唔開得，又放唔到啲手榴彈啊、煙霧彈啲落去，同埋啲銀紙。咁當時我哋都同廠去傾點樣盡量可以做到個比例接近翻，而係真係用拉鏈可以開得到啦。 其實好誇張，講緊嗰個袋大概等於我哋小學生用嘅擦紙膠大少少嘅啫喎。 差唔多啊，真係。 咁嘅 size 可以做到拉鏈拉得埋，開得到，打開啦就可以放到好多其他配件落去啦。 手袋意識每天要變緊，不轉款真失禮，輸勝勢，勝利靠商品。半裝貴氣先可似個假，小康的四壁太可怕。人漸慣慣了白晝，慣了夜晚，慣生活中間閒，紅著眼賺了籌碼，賺了煤炭，還有面子要賺。忙亂間匆匆按約定俗成功式來辦，從來沒有問快樂嗎，或是逃風晚 一路睇到啦。其實1:12呢個 scale 啦，我發覺有三個最高難度。頭先第一個就係講咗真係布料、物料，甚至乎剪裁嘅取捨處理啦。第二就係配件系列啦。其實而家我見到啦，喺 Fantastic Beasts、Newton， 甚至乎鄧弗利多裏面啲配件咧，都唔容易噶。嗱 ，Gib 咧就 signature 咁啊，但係裏面嗰啲 detail 咧，就難度高啦，因為譬如可能你要印一張好細嘅紙，裏面又有相，甚至乎有啲字，但係講緊嘅只係兩隻手指公嘅 size， 要印到咁多又要浮現得到，其實都唔係一件易事。 因為如果你話阿紐特呢個角色啦，個夾一定係要有㗎啦。我哋研究嗰陣時就係我哋希望做一個能夠打得開嘅夾，亦都象徵度高嘅，因為個夾裏面其實佢好多啲裝飾裏面㗎嘛。我嗰陣時都有飛過去美國，直接睇嗰、那個道具，咁我拍咗好多 detail 嘅相出嚟。其實我哋喺開發呢啲人偶上面呢，雖然電影公司會有一啲資料俾到我哋，但係有一啲位佢哋未必會注意到，但係我哋會覺得好緊要嘅嘢。如果你話我睇返電影或者睇返電視劇，可能嗰啲只不過係 0.5 秒嘅嘢。 好快同埋懵懵地咁啊喐緊。 係啦，同埋佢嗰個角度未必影得曬成個道具，或者佢手上邊持有嘅嘢啊，各方面嘅多面圖俾到我哋去參考到啊。 哇，真係好花心機喎！喺 QC 方面咪好難處理咯。 會嘅，咁首先第一啦，喺咁細嘅比例下做呢啲嘢咧，雖然我哋喺所謂建模嗰陣時啦，我哋做 3D sculpting 嗰陣時做得好 detail。但是我哋後屘發現，原來越做得 detail 咧，到縮翻落去比例做咁細嗰陣時，因為開模同埋轉模嘅關係，其實好多嘢都會 lost 咗嘅，反而會變咗個效果出嚟咧，就一劈劈噶啦，唔清楚。咁我哋 起曬格蒙咗咁樣。 係啦，反而唔知道我哋特登去做咗啲 detail， 咁變咗我哋有啲經驗之後，喺後期嗰啲我哋會拿捏啲位，邊啲我哋會唔要，邊啲我哋會要，而且要嘅 detail 位置，我哋反而會放大誇大去。咁避免咗喺開模同埋喺住索嗰陣時咧，會一定會有呢啲lost 咗嘅呢啲 detail。其實好多顧客反而會著眼點睇一啲好識力除嘅 detail 位啊嘛。我哋反而將呢啲去放大去，令到人哋覺得啊，我哋做足咗啲 detail 出嚟喎咁樣。 呢度咧就有個即係 technical 嘅技術問題問，因為特別而家 3D printing 咧已經係開始成熟啦。咁啊，做呢啲咁細咁精緻嘅小配件，會唔會有幫助呢？ 其實幫助就唔大嘅，因為始終我哋好多時係要靠開咗模鑄模出嚟嘅時候，我哋先會睇到。咁但係你話 3D printing 可以幫到我哋啲咩嘢呢？譬如 Waffly 嘅一啲 accessory， 我哋搭落去佢個身上邊啊，或者拎住啊，個比例啱唔啱啊？呢樣反而有幫助， 即係一個 draft 嘅功能。 係啦，係只能夠做 draft 嘅嘢，因為牽涉到我哋開模啊，我哋唔可以單憑就話自己 in house 或者揾人去就咁 3D 編出嚟。咁嗰個通常要過另一個程序去抄數據啊，嗰啲去做啦。 頭先提到咧有三個難處，最後一個難處難度高嘅就係咩咧？就係個面相啦。因為即係大家玩開人偶，你望落去都要知道似嗰個演員嗰個角色。咁啊呢個啦，我諗對於譬如可能1:6 scale 啦就容易啦，但落到1:12嘅 scale 咧真係好難，因為講緊人偶嘅頭部啦，可能真係一個手指公指甲咁大，但係你要睇清楚佢五官啦、髮型啦、特徵啦。其實你哋擺咗幾多時間喺呢方面嘅處理上？ 我哋喺開發呢個1:12人偶，其實大大話話，而家去到今年2020年，我哋3年時間，我哋喺個素體上面，我哋用咗1年時間去做啦。其實雕頭就唔難嘅，細膩或者出色啲嘅頭雕師傅都比較多。咁反而最大問題就係上色，咁亦都好多顧客亦都係買一個 figure， 第一件事睇個頭雕上色， 睇樣。 其實我哋過往都試過好多種唔同嘅生產工藝去做嘅，盡量想做得去靚嘅。咁最先開始咧，我哋行一個叫 UV 上色。UV 上色就係、大家會比較容易啲會明白，就係當一部 inkjet printer。只不過我編落去唔係一張紙，係一個膠件嘅頭咁樣編上去。其實日本譬如 SHF 啦，佢啲真人樣類嘅佢都會用呢一個效果去做。其實損耗好大， 損耗好大反而。 其實因為如果你調機師傅調得唔好，個頭佢都要有個帽係擺個頭落去個位。如果擺得唔靚，咁你就成塊面同隻眼都要全部移位嘅。網上有人會講啊，隻眼變咗可能豆雞眼啊，三隻眼啊。其實因為佢擺個位嗰陣時會未必擺得靚，同埋佢每次編完出嚟咧都要廠 QC 要揀翻啲頭出嚟嘅。一般嚟講，呢啲個損耗率係去到60%嘅。 咁多㗎，即係每做10隻。有4隻先出到街， 係有6隻唔用得。咁但係調翻轉咁講啦，你會慳咗嗰個人員工上色成本。呢個第一種啦，第二種嘅就係一般啲大比例會用嘅就係全人手上色喺面部嘅部分。其實坊間好多眼睛大比例嗰啲1:6、1:4、1:9，佢哋會可以用到2人去做。咁但係我哋碰到嘅問題就係每個頭雕個鼻梁嗰個高度，令到嗰個疑印係做唔到嘅，咁變相就好難做，又或者做到嘅話損耗又係好高。 甚至乎我見全人手去做啦，都有啲難度。就算同一支筆，你力度多少都有唔同，好似畫眼線咁樣，突然間粗咗少少，好似搽咗 mascara 咁樣，好容易有呢啲嘅影響喺度。 係㗎，你睇到我哋1:12啲人偶啦，成個瞳孔佢嗰個直徑係只不過0.5mm， 1mm 都冇喎、 啊，唔夠1mm， 你人手上色根本都點唔到喎，因為你個眼睛嗰 part 除咗眼把瞳孔，但係瞳孔裏面都仲有啲視網膜紋啊， 瞳孔的反光萎紋啊，我們都希望可以做到下去的嘛。咁所以到後期我們現在呢就會是眼獨立地用另一種工藝去做。我們現在用了的就是用水貼。水貼就是如果有玩開模型的朋友就很熟悉啦。咁一般水貼就是剪了個位出來跟住用水對眼貼下去啦。咁水貼個損耗都好高，工時亦都比較長嘅，因為你要好小心對位，一貼錯咗又係損耗嚟，唔要得㗎啦。咁但係個好處嘅就係隻眼會精靈咗好多，唔會睇落去好似 UV 打印嗰啲好蒙啊、粗眉粒啊、有網點啊咁樣啦。最緊要就係我哋可以能夠對得到隻眼係比較 sharp 精靈，咁同埋人手黐嘅話，佢就會容易控制到會唔會歪。 亦都因為咁，我開始明白點解外國畫親啲英雄全部戴面具，隻眼全部都係白色。 嗰啲簡單好多，係啦，因為漫畫版相對會容易好多，就唔同真人版啦。 嗱，咁今個禮拜同 Adrian 咧就分享咗好多關於1:12即係六寸嘅 scale 嘅工藝啦，甚至乎一啲創作製作背後嘅點滴啦。下個星期啦，繼續有 Adrian， 因為啦同我哋分享另一個 trend， 咦，開始翻翻嚟 classic 嘅風氣咯。咁下個禮拜繼續有 Adrian 啦。 一双手激发细胞轰烈又强壮，脑筋极快乐去运转荡气上碰撞，揸啲震弹波创新力量大笨象，接地号码昼夜叫嚷，回头望见今时今日太高，视野极迷茫，沉迷满意低头不高马路，回头望见今时今日太多视野的迷梦，沉迷满意低头不过马路，平地斗分数斗分数斗分数，从时代幻化起渐掩盖了风味，被威逼推进高端机械里低飞，别躺在家中行出去沉睡美， 世事有得必有失，有时行得太快世界变了质，你的创造力最宝贵特质，点得重要斗快贩卖道德，个个都做得，睇下边个埋得，成人唔套骨，最后边个败笔，去到成败得失，游戏变了质，终极玩家素质，唔系胜负高阶。